是迟到一步。 现在是12:5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5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之声。 三河第一声，掷地有声。听众朋友您好，三河之声会在每天的整点和半点报道各单位的工作职能动态以及服务百姓的方方面面，欢迎您收听参与。今天本时段的三河之声来自工商局，本期为您播出红遁情，强化打假维权工作，营造和谐的消费环境。参与我台三河之声节目的联系电话是71556565，71556565。为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今年以来，三河市工商局始终把打假维权作为营造和谐消费环境、推动地方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是强化宣传，提高维权意识，积极运用宣传资料、横幅标语和媒体报道等宣传教育方式，对有关法律法规实假辨假知识和打假整治成果进行广泛宣传，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强化经营者的商业信用观念，并借助315等多种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让群众增强实假辨假意识，营造社会监督氛围，增强打假工作的影响和威慑力。公开举报电话，动员和鼓励广大群众揭露假冒伪劣行为，支持和参与打假工作，努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打假治劣的良好氛围。二是突出重点，开展打假专项活动，围绕流通领域商业质量状况和群众投诉的劣劣商品，积极开展商品质量抽样检测和对不合格商品的市场后续清查工作，确保上市商品质量过关。结合日常抽查、专项整治和商品质量监测，紧紧围绕重点季节、重点区域、重点市场、重点品种和大案要案查处，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三是着力维权，加强消费维权网络建设，依托12315消费者投诉平台开展消费维权工作。12315消费者投诉平台是集受理投诉、举报于一体，兼具投诉举报处理及查询统计的消费维权方面的综合信息平台。该平台可以根据投诉举报数量、类别分类汇总，明确消费维权方面的执法方向，进一步提高了消保维权的执法效率。同时不断完善12315节假日电话值班制度，努力做到无假日、无空档、无拖延，最大限度地保障消费者及时有效进行申诉维权。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巨变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地上的力量紧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1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人们在入秋处暑之后，常常会伴有秋乏，那这就需要做到早睡早起，适当午休，多伸懒腰，有助于来缓解秋乏。 这只是什么爱不爱的难题，找解药，找解脱，找到另一个新生物，装成胶囊送来商店里贩售，独家限量的三瓶是你的幽默，把你的小 只需要你懂，爱与神经每一层就充满伤痛，欢迎来我的身边，把嘘寒孤单终结，开始新的体验。爱就爱，错就错，面对真实的自我，不强求，不保留，未来在我的手中。 说这首歌曲的创意灵感呢，是来自于2012的，很多人传说世界末日就要来了，爱就爱，错就错，鼓励大家面对真实的自我，幽默看待这个世界，开心过好每一天。 Dear Darling 想营造的是开心的气氛，给予渴望爱却害怕爱的人们一个重生的希望和相信爱的勇气。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张学友慢慢。 心慢慢疼，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奈一回竟是伤痕，慢慢流，慢慢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看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沉寂，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何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慢熟，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伸手，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不堪回首。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和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自己。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慢慢，慢慢没有感觉，慢慢，慢慢我被忽略，你和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成茧，慢慢，慢慢我被拒绝，你和人远走高飞，要我如何收拾这爱的残缺？ 4分。这里是知识。 天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三天两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森天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这里群山巍峨，一水萦绕，夜屋竹阁隐逸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奢生活。三河市民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民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or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智能手机互联，让终于迷路的你不再妥协。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贵宾专线0316-3725-888。 跟你到终点， 向远方，爱生活，在城市里极力抵挡。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远 Lemon。 健身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坚持。比如说我自己每天要做200个仰卧起坐，开始的时候呢很难坚持，但是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就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当你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慢慢的就会习惯成自然。健身呢不能过度为了肌肉而去健身，健身的本质是增强身体抵抗力，让人健康，所以不要背其道而行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范玮琪一比一。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说，但我想的你都说中了。当你感到寂寞，你第一个想到我，有太多快乐慢动作冲动，每天默契更多。我爱你，难得你也选择。想 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 Lemon， 和各位聊一聊。很多人认为呢，瑜伽是女性的专利，其实呢，男士朋友也可以去瑜伽的。那瑜伽呢，是一种古老的强生术，瑜伽可以让男士体力充沛，心态更加平和。在这个节奏很快的社会当中，男士更加的需要去瑜伽，去调节，保持好的心态。当然不要因为面子的问题而不去上瑜伽课程，那样是对自己的不负责哦。我们来听歌，任贤齐，不在乎。 笑容就算一走环流，终究留下了寂寞。幸福总是就差那一步，就不孤独，而现实总是残酷。花火烧成微弱萤火，飘落在海市蜃楼。我们的脚步到最后走上不归路，到最后迷了路。 现在是13:29。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品味1033， 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您知识管家嘉伦。这期内容继续和您来分享海底捞的激励哲学。下面为您总结海底捞其中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激励举措，供您参考。第一，海底捞的员工都有决策权和自主权。比如海底捞的门店店长的审批权是100万，所以在海底捞，一个一线的员工就可以决定多送顾客一盘菜、一个西瓜等，甚至还有免单权。海底捞非常激励员工创新，有专门的部门对创新进行管理，同时规定每个员工每个月必须有5个以上的建议，创新也有分级标准，并直接与晋级挂钩。第二，海底捞的员工考核只考核2个内容，员工满意度和顾客满意度。海底捞在对店长的考核上不考核利润，只看客户和员工的满意度。在客户满意度这个考核方面，他们看的不是客户投诉数量，看是否敢于暴露客户所投诉反映的问题，是否仔细分析了客户投诉的问题，是否采取真正有效的措施让投诉客户最终满意。第三，海底捞对员工最高层次的激励。海底捞选人的标准是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在海底捞，员工做事不需要看上级在想什么，不需要去猜测老板希望我做什么，他只需要按照做人何为正确的想法，勤勤恳恳地把本职工作做好，就会有发展。这其实是对人最大的激励。第四，海底捞有非常明确的红线和制度管控。张勇曾经说过，海底捞非常需要制度，因为制度是防止好人做坏事。另外，海底捞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工种，内部记者。内部记者有权利到各个部门去进行明察暗访，公司还有爆料热线，发现任何好的事情或者不好的事情，他们都会在内部刊物上进行爆料，对爆料的员工或者经理必须要进行回馈。海底捞的激励哲学道理很简单，就是充分尊重人性，在满足了底层员工的生存需求之后，又充分让员工有发展，尊重员工，从而让员工获得最大的自我内驱动力，这是更高层次的员工激励哲学。本期内容摘自于微信公众号互联网新商业评论，我是知识管家嘉伦，希望本期内容会对我有所帮助。 三河市通达农机驾校已依法退出经营，未来将采取联合办学模式完成在册学员培训，已报名尚未培训的学员请于10月1日前到驾校办理退费手续，逾期未退费视为同意转入合作办学模式学习，本校不再办理退费，特此公告。三河市农机培训学校，三河市通达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3天2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电脑收看娱乐频道，配着可乐薯条，偶尔开会傻笑，这种生活糟糕，只会居然迟到，整个人都疯到不要再加深号。 有没有一种创造幸福的符号， 只要有想就好，幸福就会来到， 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 就不错了，就 爱上加上心 幸福味道，感情慢慢的发酵，深爱又蛋糕，一年见你每一秒，爱画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打造幸福的城堡，每天都有热爱把你围绕，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美好。一种创造幸福的符号， 幸福的象征就好，幸福就会来到， 这样我的青春就不会再跑掉， 就会做到， 就会创造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加料料的幸福味道，感情慢慢的发酵，深奶油蛋糕，一年见你每一秒，爱画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打造幸福的城堡，每天都有热爱把你围绕，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从第一次开始微微的笑，我们的未来要好好创造，每个人都该相信符号，那是最简单的微笑。 No no no no， 嘴角记得往上扬。 No no no no， 心里什么都别想。 No no no no， 别表现得太紧张。 No no no no， 幸福像花开一样，让爱画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加料，酿幸福味道。感情慢慢的发酵，像奶油蛋糕。给你甜蜜每一秒，让爱画上幸运的符号，用微笑打造幸福的城堡，每天都让爱把你围绕，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你是我的幸运符号。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着自眼的场景 Lemon。 领带是职场男性的好伙伴，一条好看的领带呢，可以给整身的装扮大大加分，穿正规的西服的时候再系上一条漂亮的领带，既美观大方又给人以典雅庄重之感。青年人呢，应当选用花型活泼色彩强烈的领带，以增加使用者的青春活力。那对于年龄较大的人呢，则应当选用庄重大方的花型，而女士比较适合选用素色的领带。我们接下来将会听到的是朴树的 Baby 达尼亚。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荒唐。他是可惜的对儿，无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再见了，青春顺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漫长人流像喧哗，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不欢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他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打死你的娘。街拐角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女王后面

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说到领带，穿黑色棕色西服的时候，适合佩戴的是银灰色、乳白色、蓝色、白红条纹或者是蓝黑条纹的领带，这样会显得更加的庄重大方。而穿银灰乳白色的西服呢，适合佩戴的是大红、朱红、墨绿、海蓝、褐黑色的领带，会给人以文静秀丽潇洒的感觉。如果穿的是深蓝墨绿色的西服，适合佩戴的是橙黄、乳白、浅蓝、玫瑰色的领带，如此穿戴呢，会给人一种深沉含蓄的美感。 跟着我走，跟着我走，这么自由，这么自由，伊利亚，伊利亚，跟着我走，跟着我走，Don't go to rock, you can go to roll. Think the 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让节奏开始抓，是谁都能感受，把音符一直玩，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ABC 动力发射节奏是精彩，很妙的效果，酷的调调，是新的色彩，和努力一起来加入。歌声多亲切，灵感开始倾泻，带来一种感觉，感觉多强烈，不需要相接，相同两种总有分别，两种风格的交接 Just flow I can go to rock I can go to roll 一听到 music start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抓，这些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抓，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Music start， 我双脚开始动，当节奏开始抓，是谁都能感受，每一步一起挖，我停不下来，我节奏停不下来。 跟着我放松。

商家的宣传和口头承诺，消费者要保持警惕，避免冲动消费，购物后要主动索取购物凭证，做好提前防范，以便事后维权。节目的最后为大家推荐旅游采摘的好去处，燕郊大石各庄百年梨园，百年古树千亩梨园，果实累累挂满枝头，一个个皇冠梨汁水丰满，每斤10元，香甜可口，期待您的光临。采摘时间即日起至10月31日，采摘电话1393160-13981593160-1398，采摘地址燕郊大石各庄，福城大酒店红绿灯往南3.5公里路东，可乘坐304公交车直接进村到梨园。本时段的内容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恒业金行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次，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向远方，爱生活，身上的力量给予你我。 请为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下午2点钟呢，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着最远的场景 Lemon。 天气渐凉，饮食宜益肾养肝，润肺养胃，少食辛辣烧烤类食品，以免加重秋燥，可以适当的多进食一些清热安神的食物，比如说银耳、百合、莲子、菠菜等等。平时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来喝一些金银花茶、菊花茶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1000年以后》。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沉到1000年以后恍然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了，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望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没有谁解开残破千年的寂寞。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的额头，别等到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 是林俊杰2005年所发行的原创专辑编号89757当中的歌曲，由林俊杰作曲，李瑞寻填词。2006年的1月28日，林俊杰首次登上了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舞台，凭借当晚所献唱的一曲《一千年以后》也赢得了全国票选最受欢迎歌唱节目冠军。从而呢，这首歌也在 CCTV MTV 的音乐盛典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东南劲爆音乐榜、新加坡金曲奖、中国原唱音乐流行榜、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中国歌曲排行榜等颁奖礼当中获得了奖项肯定。我们接下来有请一位女生，来自于蔡健雅，《被幸福的大象》。 到底要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一个人的晚上也像是贴了针一样的假面，想不起我在做什么，想不起我在想什么，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迷雾迷雾再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服。态度，空气里充斥着虚无，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想不通自己怎么了，想不通世界怎么了，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迷雾迷雾太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成熟我需要成熟，只有你人都能驯服的象征，住在你就可以上荣耀，胜不必创伤，所以抛开自足，用一个感应着。迷雾迷雾再迷雾，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不想再糊涂。迷雾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把我走上征途。迷雾迷了路，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把我走上征途。 一番起伏总不平，道路尽都成烟雨，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底风，悠悠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繁华的景一声憔悴在风里，回头是无情烟雨，明月下凉，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漫漫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飘。 现在是14: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体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7月15日至8月13日，足彩三 D 送福利，只选足选三、足选六三种投注方式，千万大奖送给你，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吧！ 看大海，吃海鲜，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3天2晚，吃住全包，只需199元。精装房，大社区，首付5万，文松滨海，畅享滨海生活。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向远方，爱生活，就像是你的体力激荡。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场景的 Lemon。不管是在荧屏上还是生活当中，汤唯总是能够给人一种清秀自然、天然不做作的感觉，用恬静来形容她是最恰当不过了。即便年近30有5，但是她的肌肤状态依旧很好。除了天生的底子好之外呢，后天的保养也非常的重要。在汤唯的护肤理念当中，保养并不是每天都得在肌肤上涂抹多少层，而是有策略的进行肌肤的护理，循序渐进才能够达到最好的肌肤效果。跟汤唯一起学起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信远的要命的爱情。 是有多美丽风景，是有过不太清醒，也曾故作很犹豫，浪漫的叛逆，也曾经对爱深信不疑。说过的话都不能够。 的心绪，不管多远距离，在这种我的心，在等待曾经热得要命的爱情，相爱的心坚定，就算手动紧闭，我会等在这里，等你看完风景。 妆没有修饰，汤薇是真正的素颜美人。私下的汤薇呢，喜欢素颜，因为她觉得素颜呢可以让平时负担沉重的肌肤得到放松和呼吸，因此只要是不工作的时候都会选择素颜。我们来听戴佩妮《防空洞》。 还记得那一次你将你的手小心地放进我的口袋，轻声地说不要颤抖，还记得那一次你擦干我的泪，很坚持将我低下的头紧紧贴近你的胸口，有多久没感动过，如不是你那么强烈的保护我，若不是你的那一句你有的不多，却愿意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心里的防空洞，不让我无谓的思绪徘徊，再多纷扰也都没有用，你决定了我所有喜怒哀愁，你把我带到一个停泊的港口，让回忆可以听潮起潮落，为你我不再向往着漂流，让我

哇，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这里是语音留言，我是嘉伦。我是一个80后，对于我来说，插卡式的游戏机、雪花膏、老冰棍，这是我们的记忆。大学的时候，我们熄灯之后聊天，那个叫卧谈会。那个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智能的手机，聊天晚上的时候都是大家一起聊，可以聊很久。而我们也在常常猜测说，诶，女生寝室的话，熄灯之后大家都会聊些什么。而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好是一位女生，她要对自己当年的室友说点什么。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黑燕房，黑燕房，你是不是就喜欢我这么叫你啊？小芳，哎呀，好奇怪呀，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我对你的思念和爱。嗯，咱们毕业都8个年头了，从毕业后咱俩就没见过面，你在河北，我在新疆，离得那么大老远的，真的都快想死你了。虽然微信电话经常联系，但还是抵不过那时候咱们在宿舍畅聊整宿不睡的感觉。8年了，我们都已经为人父为人母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幸福小家，但10年之约别忘了啊，到时候我们得拖家带口长沙见。傻妞，10年那首歌还记得吗？我们那时候都特别喜欢的歌，送给你。 如果那2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10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NLE 超级婚戒，8月26日香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风化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一转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我的心，哦耶！不说禁止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啦啦啦啦啦，让我去淋雨，哦耶！我只希望能够再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在广场像个沙丁鱼，上班下班每天是地狱，这么多艺人到哪里去？每个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去逃避？找自己，躲在我的屋檐下，睡在我的被单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正在直播的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场景 Lemon。 唐薇呢分享了自己的保养程序，她说保养很简单，第一步呢就是先卸妆，我喜欢洁颜油的清洁效果，再用洁面乳和去角质产品洗净之后呢，然后将脸擦干，趁着肌肤微湿的时候涂抹上保养品。卸妆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卸干净，尤其是浓妆的时候，卸妆油和洗面奶的每个步骤都要做两次，让自己能够享受整个洗脸的过程。此外呢还会定期的去角质哦，你做到了吗？我们来听歌，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我睁开眼睛却感觉不到天亮，东西之睁开眼睛却感觉不到天亮，东西只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爱多道理太牵强，道理专属一样，输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假大量。我如月无光，难得不知所以然，其实全帮不上忙，以为会喜欢，犹豫在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专属一样，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假大乱，只想变得坚强，强到能够去忘。无所谓悲伤，只要学会抵抗。原来爱情这么伤，原来爱情是这样，这样峰回路转，泪水迷离留不干，下了眼还要再爱一番。有一天终于把玩思念的一场战，回过头再看一看，原来爱情啊还会不会这样。

见了我的爱，竟以为你成功，不想不忍不痛，固执的最终，所有心事落空，我们有了懵懂。再见了我的爱。